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6月26号11:33的18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天气呢，有一点点能见度变得不是那么很清晰哈。 是的， 就是有点雾哈，对吧？ 雾里看花。 对，水中望月哈，我们有一双慧眼，发现世间的美好。其实，在我们的旅游行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各个行业的朋友，各个圈子的朋友， 是的，就是行业内的研究人员、创新人员、从业人员。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也算是圈子里的大拿了哈， 必须的。 他从事的旅游行业有若干年，很多年，而且现在从事的也是跟创新和创业有关系的一个职业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旅游创业创新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好， 第二个顿号之后，中关村智慧旅游创新协会会长张德新先生，欢迎。 欢迎您。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张德新先生一看就是特别那种书卷气很浓的那种。 是的， 对对， 没事，张先生，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放松下来了。 啊、 对， 咱们走出教室了，已经踏上旅程了。 是的，我们就是可以去悠然畅游。 是的，是的。想问问您从事旅行行业多少年了？大概。 从目前看的话，基本上已经是12年。 12年， 对， 12年、 是类似一种，还是变化了一些，就是不同的项目呢？ 一直都是在这个旅游行业，从2006年开始。对， 一直是那创新和创业，大概我们怎么理解？简单说一说呗，就是比如说，您这个行业是要走路上比较多，还是咨询呢？大家去咨询您比较多一点？ 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呢？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实际上从目前看还是出去走动的时候比较多。 太好了， 走动的比较多。 因为就是还是说嘛，还是叫看万卷书，行万里路。 哦，是的。 对，你得去行万里路，你才能知道这个万卷书写的是什么。 书本的知识啊。 对。 其实我们的德新先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难免有一点点生疏啊。没关系，我们十分钟资讯播报，您适应一下我们的节奏和气氛，就会了解我们节目的大概的一个走向啊。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跟着张德新先生去六月份可以去到的中国国内很多好玩的消夏城市。 是的， 有海啊，有树啊，肯定是有花那种的啊。 对， 到底哪些城市会入榜我们今天的榜单？当然排名不分先后了啊。 是的， 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十分钟资讯之后资讯之后，听听张德新先生精彩的分享。 好。 正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今天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畅游大美冒号新疆。 哎， 泾 河号旅游专列鸣笛出发啦， 这个很有仪式感。 是的， 一鸣笛的时候，全整个车厢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乘客们都满载着一股希望，驶向新疆。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开始， 是吧？ 这是踏着期待的旅程来到了我们的大美新疆。 纷纷打开了手机 APP， 看那边串那票。昨天啊，14:40，满载着400多名游客，今年首趟泾河号旅游专列鸣笛缓缓的从北京西站驶出，很有仪式感，正式开启了为期16天的新疆之旅。 哇，16天的新疆之旅！ 是的， 这个线路涵盖了什么呢？新疆和田、喀什、库尔勒、吐鲁番、哈密、张掖、敦煌等地热门旅游目的地。那2015年泾河号旅游专列首次开行，其实在3年前就已经开了啊。今年将继续开行泾河号旅游专列3趟，泾河号旅游专列4趟。据悉，届时呢，通过乘坐泾河号和津河号旅游专列畅游大美新疆的京津冀区域游客将达到1000万人次。 一万人次， 我是说怎么1000万人次？ 实在吓了一跳啊！一万人次啊！而且中国铁道旅行社的负责人说呢，今年的泾河号旅游专列进行了升级的改造，都在改造。你看，改造关键词，对不对？ 必须的嘛，得升级。 列车上更是配备了服务的明星工作人员、优秀的乘务人员、车辆维修及公安干警等这个保安的人员哈。 是的，安保人员也是非常的多啊。 是的，是的， 各项举措都非常的到位。 希望在这一万当中有我们两个的身影哈。 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去吃吃库尔勒香梨， 对，感受一下 葡萄， 对对，还有好串哈。 是 顺义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区域了。现在顺义村史观带活农耕民俗游啊，这个什么意思哈？乡村游史陈列室，不仅要有什么颜值，就是好看的哈， 好看， 还要有什么活力， 是 不仅能看，还要能耍能玩。顺义区的河北村，柳庄户村以乡情村史陈列室为主体，打造了民俗体验园、慢生活小镇，带活了农耕民俗游，已成为美丽乡村振兴的新的 turbo 引擎。 引擎， 对啊，新引擎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啊，南彩镇，南彩镇的河北村民俗园占地近1000亩，以村史馆为主体，配套建有农耕民俗体验区。村史馆分为乐善好施、峥嵘岁月、党建引领、移风易俗、前程似锦， 非常好。 五个部分 啊， 你看每一个都是拿出来响当当的名字，是不是？ 一个一个说。 是 第一部分，乐善好施展示的是什么？村落最早建设的由来。峥嵘岁月、党建引领、移风易俗3个为主体的部分。峥嵘岁月复原的是什么呢？解放初期河北村普通农家小院的农耕生活。展示的物件有像那个锄头啊， 对 啊，鼓风机、藤条筐、小推车等农业的器具， 是 很有纪念意义的。 很有纪念意义。然后党建引领，它复原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生活的变迁。 有什么？ 展示的物件有大喇叭， 广播台的大喇叭， 催 黑莓同志们注意了啊！ 对的， 对，就是那个，还有广播台、粮票，哎，我觉得这个超级 有意义啊！ 旧报纸、自行车、小黑白电视机， 我们那个时候。摄取信息的那个媒介途径太少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真的是看黑白电视机长大的， 9寸12寸大概、啊。 对对，然后有时候那个天线还有雪花，还不好使，还得捏着。 老人说：“你赶快猪肉干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还得捏着拖着找角度。 这都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哈。 是 零后表示听不懂什么意思。 是、啊、 那个移风移俗复原的是北方农村的，你像那个婚丧啊、嫁娶啊、宴请酒席等风俗的变迁。 是的，其实整个村史馆呢有老物件、老照片有3000多件，都是村民们捐赠的。每个老物件标签上都注上了捐赠者的姓名。有的老物件祖祖辈辈传了上百年了，背后能穿起一个家族的故事， 相当有岁月的光阴的痕迹。 是的，这就是一部这个家族史、 纪录片啊。 河北村的村支书金志国介绍的， 名儿好有意义啊、 对，然后他说，随着农民进城，一些农耕器具正在慢慢的散落。那村史馆提供了留存展示的空间，你一件我一张就集中在一块儿了，就穿成了一道时光长廊。 我们一直在说创新啊、创业。为了让这些老物件活起来，河北村在村史馆外面建设的配套设施，让游客思绪穿越的同时，干嘛的？还可以马上体验农耕生活，传统的香油制作。哎呀，这粗粮加工、耕地插秧、放风筝、养猪养鸡钓鱼，上百种农耕体验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园区年收益达1500万元， 你看看，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创新呢、啊、柳庄户村哈、啊、史馆建成之后，村史馆建成之后，与该村的欧菲堡红酒庄园、北京葫芦艺术庄园、各色彩真园等特色元素一起打造了一座什么东西， 慢生活特色小镇， 游客特别喜欢。 对，反正截至目前，这个顺义区已经建成村史馆22座。 是的， 它不是一座啊，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村史馆在提升农村精神文明面貌、传递历史文化血脉、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同时，已经成为京郊民俗游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大家再去京郊玩的时候，顺义的这些小馆哈、就可以看一看，20多家啊，体验一下那个时候的生活哈。 哎。 第四条呢，来关注日本的大阪哈、大阪村比较出名哈， 对， 而且怎么回事呢？就是大阪惊现了一个神秘的文字，这个文字呢，竟来自于 《左传》。哇， 怎么回事？ 这个太久远了， 说一说啊。 是这样的啊，就是日本大阪呢，在18日发生了一个6.1级的强震，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多间民宅以及街道被毁。那有日本的网友却发现了，说自家浴室的一面墙被震落了墙皮，哎，结果露出了神秘文字。 哇， 而其他屋子却安然无事。 这个有点问题哈。这个事儿呢，因为现在网络发达，大家都会热议哈。 对啊， 有人就认为这个神秘数字是符咒或者经文。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这怎么回事？ 对，直到眼尖的网友发现。这其实是《左传》才揭开了众人的疑惑。 文字的谜底是揭开了，不过呢，有人好奇， 怎么 呢？这个纸张是为何会混在里面？ 此时的电影是非常玄幻的。 对， 对对对。 对此呢，有网友解释说啊，过去呢，在江户时代盖房子，工人为了增加建筑的结构强度，会在原料当中混入纸张， 是的， 并增加结构强度。那甚至有人推测，这房子可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是的，百年的老房子啊，就是也是文化是在相传的啊。 对，其实你要是把这个纸张拿回来研究一下，看看它的这个时代啊， 对 吧？ 就是有这种传承的感觉哈。最后一条呢，在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啊，美国调查说呢，呼吁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重视游乐场的安全意识教育。是很欢乐了， 对啊， 但是也是有安全级别的限制的啊。 当然喽， 对啊，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我们好好说说啊。 来，暑假即将到来，其实已经到来了啊。游乐场成为了很多家庭亲子娱乐的首选。那美国发布的一份最新全国儿童健康调查报告显示说，该国每年有超过3万名儿童在游乐场受伤。 你看看， 所以报告呼吁家长重视，加强对孩子进行相关的安全意识教育。 这是一个调查显示的啊。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儿童医院研究人员对超过1200名家长进行了调查， 这些家庭至少有一名年龄在5到12岁之间的儿童，那82%的受访者表示，这孩子呀，在过去3年内曾去过游乐场，而且90%的家长会叮嘱孩子在游乐场内紧随成年人。嗯、 对， 79%的家长会告诉孩子走失的时候如何应对。 嗯，是的，当然呢，87%的被调查者认为家长和游乐设施管理人员都有责任确保孩子在玩耍时的安全。 是。 那如果游乐场方面没有遵守像有关安全带、安全锁或身高限制等方面的规定，69%的家长表示会向有关部门去举报的。而且调查报告建议家长应该确保幼儿遵守游乐设施的身高要求以及安全规则。 嗯。 对于年龄较大希望自主玩耍的儿童，家长应该帮助他们事先制定安全的备案，例如约定见面时间与地点，还有随时保持电话联系等等。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嗯、在一个欢乐的世界，如果找不到小孩，家长是心急如焚的，孩子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曾经测试了一个，就是也就是测试我家小孩子。我故意藏了起来 啊， 在一个角落 慌了。 我跟你之前跟他说过，找那些带头箍的 啊，袖标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突然。各种描述你知道吗、你找到那个应该是工作人员了，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有必要告诉他一些应急的方式方法，对、也可以打电话，对不对？他在问完之后马上打电话，挺好的。希望大家一切安全，欢乐第一，安全第一啊！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张德新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Top on a sweet sunny day, I met a young lady from the mountain she had come. 这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民谣哈，我们今天走进呢。一个从业12年的男子的旅游世界当中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再来介绍一下哈，我来介绍一下。 字儿还行啊，能看得出 啊，是什么字儿？这旅游创业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是的， 中关村这是智慧旅游创新协会会长张德新， 欢迎先生 张 先生， 张院长， 张友们好，朋友们好。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着张院长走进中国国内很多有特点的城市哈。 对， 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先生，您一年有365天，除了我们会送你365个祝福之外哈，您这365天有多少天是在路上带着大家出去玩？ 350天吧。 那还 做不到啊。目前至少是在半年这个180天左右是在国内啊，各个地方的话呢，连出差。在家考察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去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对， 比较多， 这也挺辛苦的。 这么听上去，哇，他生活好丰富啊，也不用上。真的，如果你当成工作之后，很辛苦的， 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吧？ 不一样了啊，就是你去到了什么丽江、大理、阳朔这种古镇，你也不会有休闲的感觉了。 问一下您呢，就一天工作最长时间多少个小时，有没有统计过最累的一天？ 我像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去一些高校呢做些讲课啊。讲课的话呢，就是最高的峰值就是一天讲3场，就是上午、 每场 下午跟晚上。 那每场几个？ 每场差不多2-3个小时。 2-3个小时 站着讲啊， 不停的说话。 对对对， 站着。 这个可能算是强度比较大啊，强度比较大。对，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了解。 如果一天说6个小时， 对， 不间断的说， 很累， 不要生气啊。 如果要是六个小时，基本上是已经超过一个人的极限了。 极限了，对对。 最多，反正我的极限是5个小时。 对我也是5到6个小时，很累。 我还可以，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种自己给自己打鸡血，效果还不错。 分享啊，你看到学生也会激动，对不对？ 是的，分享的快乐嘛，是不是？ 对对。今天我们要跟着张先生去国内很多的城市，看到了几座啊。我们排名不分先后。 对。 您首推这个季节。会去哪个城市？这些里边也会有一个排名吗？您心中有吗？ 排名倒是不会有，但基本上如果是作为这个夏天来讲的话，大家都希望找一个比较这个凉快的地方。 有水。 那所以说可以先从跟这个所谓的避暑啊，或者是一些湿地啊、森林啊相关的地方，我们可以先说起。 主题就来了。 对。 那哪个城市比较占优？哪些会有呢？你觉得？以北京为出发原点啊， 出发原点，因为我是这个祖籍山东嘛，我们就从山东开始说。 好， 老乡见老乡， 必须的， 李王王 ， 对对对，来，眼药水给你备好。 山东哪个城市呢？ 就是像朋友们对这个山东城市一般会比较熟悉，但是在山东有个地方呢叫东营，可能朋友们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陌生。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宣传呢这个力度不是很大。而且是它之所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胜利油田， 对， 油田， 但是不知道东营市。对， 东营是产油的。 对，因为是在这个东营的一个叫胜利村他当时发现了油田，后来呢这个油田继续扩充呢就变成了中国的第二大油田。 东营跟潍坊离得很近，歇着 对 这俩地方， 是吗？ 对， 黄河 渤海都有， 没错。 你看 这是靠海的城市啊。 对呀， 东营还有海鲜呢，是不是？ 那是肯定有的， 海应该是河鲜加海鲜。 对， 因为它既有黄河，它黄河还入海，所以说既有河鲜有海鲜。 我的天哪，就在入海口那个地方，然后好像哎呀黄鱼， 说到 不是黄鱼， 不是黄鱼， 刀鱼 啊，刀鱼 跟对虾啊，是它两个那特产。 哎呀，对虾。 你这个都有，我怎么还说错了？现在很多朋友去东营的话，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浏览方式在东营市 在东营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看它的这种就是黄河口有一个湿地公园。就是你看，就是我们知道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长河，从青藏高原就开始出来走啊，最后是成个几字形蜿蜒前进，最后到了东营入海啊，就是我们中国叫做这个母亲河。 对 啊，那所以说在东营的话呢，它就形成一个叫做这个三角洲地带，就是也是一个那湿地公园。号称中国这个六大最美湿地之一，就是黄河口的。 怎么能是号称的？就是对，六大湿地公园最美的。 对， 多大个地方啊？ 超级 的， 超级大，超级大。 你去过吗？ 也是在这半个月前，然后也是从北京自驾去青岛的途中，在东营市这个停了一站，是就专门是为了看它的这个湿地公园。 哇， 真的是一望无际啊，一望无际。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很出名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古诗叫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 对， 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包括你像有些达人的话，他们会从黄河的第一站，就是从青藏高原开始，然后呢九个省的这些跟黄河相关 的 大桥，全程他们那都会去最后就是来到最后一站就是去这个黄河去看这个黄河。因为它还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可以看一般如果是有湿地必须就有芦苇。 对，芦苇荡 啊。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是黄河入海嘛，所以说它有就叫做这个河海相间，就是比如说一面是河，一面是海，它的颜色不一样。黄河是黄色的，海可能是会发蓝或者发绿。 对啊，蓝绿啊， 对，所以它那个是看起来是比较那壮观的啊。 从来没有想象过这边是海，那边是河。 就是黄色加上蓝绿色，哇，好漂亮啊， 泾渭分明的感觉。 那个味道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就海是有海洋的味道，黄河是有黄河的味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直观的呼吸的感觉？除了那个肺好啊，呼吸很顺畅之外，有吗？有新鲜的感觉吗？ 有很湿润的感觉。 很湿润的感觉。 对 一条刀鱼从黄河游到了海里，哎呀清新了，洗洗身上的泥沙，我就是一条好鱼。 哎，说到东营市，那比如说我们要饮食方面的话，东营有什么特点的部分，跟我们稍微说一说呗。嗯，啊，那个东营市的饮食，因为刚刚又有河又有海，大家都非常的吊起了胃口这个点。 对，它还是以这个所谓的这种海产品为主啊，包括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刀鱼、对虾，就还有各种这个河鲜跟海鲜。 嗯， 实际上就是我所看到的是，实际上就是到了晚上，比如说在它的叫做，它实际上它是在叫做什么呢？叫做肯利。东营是肯利的黄河口镇、然后他们那晚上呢，这个百姓呢就会出来吃烧烤。 哎呀， 烧烤 ， 家挨家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自己做？ 就属于有点像路边的那个大排档， 了解了 啊，大排档啊、然后喝着啤酒，吃着这个各种烧烤，感觉还是非常的惬意，日子还是很 相当好 很舒服。 那个烧烤是不是以海鲜烧烤为主？海鲜也有什么的？ 以海鲜为主，然后常见的一些这个牛羊肉， 都会有 一些蔬菜，也都有。 刚刚说的那个刀鱼。现在很稀少，能吃到黄河的刀鱼很贵， 很 稀少， 对 对吧？现在产量也很少，但是饭桌上还是可以吃得到的，是吗？ 是 几乎 是可以吃得到， 对。 对 很贵， 但是一般情况来讲，就是可能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要求我一定要吃个什么东西。 那个刀鱼是刺很多的那种，对不对？很细很长， 没有，其实刀鱼就 是 带鱼啊， 不是它不是 跟带鱼 还 不一 样吗？ 对对对， 刺实际上还是挺多的刺， 是的，因为我好像吃过一次，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就是我小时候就天天吃那个刀鱼，就跟带鱼长得一样。 他就说是带鱼， 可能是那东北叫法叫刀鱼。 对呀， 对对对，那叫带鱼。 管带鱼叫刀鱼。 对 对 对， 我们管带鱼叫刀鱼啊。 对。 那东营的夜生活，你刚才说是一个乡镇的一个气息，那城市当中夜晚的东营是不是也很漂亮呢？它会有一些海滩呢，就是比如浴场啊、码头会有吗？那个地方？ 这些肯定会有啊，会有。但是，实际上它从城市这个建设来讲，就跟这个大庆油田一样，它本身最开始还都是偏这种这个工业的城市，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工业的属性在。只不过说呢，像这几年这个大家对旅游的需求很旺盛， 是的。 所以开始的话呢，包括他们也会建一些这种城市的这公园、 广场啊、 湿地啊， 对， 然后它才会有让更多的这种这个。市民也可以去在本市的范围内也可以有一些休闲跟这个娱乐啊，休闲跟娱乐 是的，其实东营 非常的棒啊， 对，海滨小城嘛，我这你刚介绍的其实挺多的，什么天鹅湖， 有 对不对？还有天鹅湖呢，东营天鹅湖离市中心只有5公里，很方便，那肯定生态环境也很好， 对， 我觉得东营特别适合。怎么叫做就养老不应该不对，就是特别适合缓慢的慢节奏的生活，对不对？ 对， 休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因为像这种就是产油的城市，因为我去过大庆，其实大庆就是因为大庆面积很大， 对 对，但是它虽然是一个产油的城市，但是它绿化和环境特别好， 是不是？ 对， 空气清新又湿润哈。 是的， 其实从北京坐动车到东营也很方便， 对，比较方便。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东营？肯定比潍坊近，还是比潍坊近？ 有直达东营的吧？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动车高铁的话，也就是在4个小时左右。其实开车也很方便。现在我们那自驾也是个很好的方式。 多长时间可以到东营啊？ 如果是不停歇的话呢，其实差不多应该在5-6个小时左右。 那挺不远， 5-6个小时还可以， 还可以。对， 其实我们上半段呢，大概了解一个山东的一个特色的城市东营哈。下面呢，我们的德清先生还有很多很多可以6月份去纳凉啊、避暑啊，中国的一些城市。 没错， 因为他一年有180天都在路上。 那我们就下半段好好的洗耳恭听，看看还有哪些推荐，好不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喝点水，马上回来。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只手，没有技术喜欢 真人 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2:57，在一小段广告信息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哈。 是的，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也是行内的非常资深的从业人员啊，来自于旅游创业创新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中关村智慧旅游的创新协会会长张德新先生，欢迎。 朋友们好。 对，这个熟悉了哈，东营了解了哈， 了解完了。 对，了解完了之后的下一个， 刀鱼。 下一个现在真的是有后起之秀，完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对不对？ 对。 下一个是哪里呢？就是爽爽的贵阳。 贵州， 大家都会觉得说一提到贵州，在那么南的地方，难道不是很热吗？ 对，稍微有一点崩。 对， 贵州有什么？贵阳又反啊，还有有些东西是吧？ 是的，这近几年这个贵州的旅游开发的真的太迅猛了。 对，是的， 现在是我们通常都知道说这个贵阳是贵州的省会。 对， 但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从整个贵州全境来看的话，实际上包括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发展都特别好。那么现在而且还有个趋势，就是以前我们去贵州的话呢，我们会首选去贵阳。 对， 但现在随着高铁和这个所谓的这种支线机场的发达，我们可以不经过贵阳，我们直接去贵州的其他的那些热门的那个目的地。比如说什么呢？那比如说在近一两年的话，就是有一条线路叫黄小溪，就是实际上它是三个有代表性景区的简称，就是黄果树 瀑布 和小七孔 和西江千户苗寨，叫黄 小 溪。 第一个、第三个还 熟 一点，第二个没听说过。第二个 小七孔， 小七孔 就是在荔波啊。荔波它是有这就是荔波有两个叫做大七孔和小七孔，就是大小七孔啊。那荔波呢，它是在这个黔南。然后它荔波呢，它有一个美称，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哎呀， 哇，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对， 正好在赤道那块腰带吗？ 对对对， 对，但确实来讲，可能它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那肯定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黄果树，那几乎 都 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这个中文都知道，因为 是 无论是我们上学学地理， 对， 还是我们在一些钱币上会看到它的身影， 平时付款 黄果树 对都会看得到。 对，黄果树 现在可能看不到了，因为都是网络付款。 对， 是的。 黄果树也是，它号称叫什么呢？叫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 它有多大那个地方？您见证过看过吗？黄果树，我们都没去过。 我是去过，那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的叫做壮阔， 壮阔， 壮阔，对， 一排还是一片？ 它实际上是瀑布群， 哦，瀑布群。 但是我们通常我们看的话，就只是其中的 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哦， 因为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黄河上有个节点，就是叫做壶口瀑布。 嗯 啊，对， 分别在山西跟陕西都可以看，但是山西段，是看得更加的明显。就是你要去了壶口的话呢，就是真的是感觉到就是那种黄河在咆哮的感觉哈。 哦， 那首歌都出现了，对， 黄河在咆哮， 黄河颂， 黄河在咆哮， 对对， 教主咆哮教主，真的是听到轰隆隆隆隆那种咆哮的声音。但是呢，黄果树就是它宽，非常宽，非常壮阔， 是的， 震撼，所以它感觉是不一样。 是是是，嗯嗯。刚刚说第二个那个大七孔小七孔， 对对，大七孔跟叫那个大小七孔，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水， 嗯哼， 包括它有瀑布。啊，它的瀑布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叫做76级跌水瀑布，就是它总共是几公里，它分成就是一节，就跟台阶一样，一节一节 76级的， 啊，然后每阶都有一个小瀑布啊，感觉就不一样， 很漂亮， 对。但是我这里要那个重点要说一下，就跟玩有关系的，就是 苗寨 吗？西江千户苗寨，凯里。凯里的话呢，它有两个很著名的地方，很多我们朋友都熟悉，第一个叫什么呢？酸汤鱼。 哎呀， 哎呀，贵州酸汤鱼， 正宗的酸汤鱼， 好吃， 就是在凯里啊，真的是好吃啊，真的是好吃啊。然后那个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出去玩，其实我们想拿回一些感觉，什么感，比如说参与感体验感，比如说很重要一个叫做仪式感， 对， 就好像我们去草原都会有下马酒，对吧？ 嗯， 三杯敬天敬地啊，三杯啊， 哎呦，听上去好吓人，下马三杯。 然后呢，那比如说我去草原或者去藏区，对吧？是给你献上哈达， 哈达 没点 上， 来自远方最尊贵的客人吗？ 对对对，三杯下马酒，哈达一点，服你。 嗯， 啊，我还能再战。 去哪个屋？ 对 对对，很热情，很热情。对， 因为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呢，号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 是的， 啊，就是苗寨，就是几乎是它相当于是。 一 个 很大的 山谷， 一个， 然后有两个山头，基本上两个山头上密密麻麻全都是那个房子。 对，一个一个， 哇，好壮观！ 夜晚灯一打亮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那一片全部都是光，所以说是 苗寨山庄， 对， 很美， 山庄， 大山庄，全都是 大山庄， 是不是非常大？ 那叫群落。 啊，群落， 是 部落，部落。 而且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个事情会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就好像说我们去草原喝下马酒一样， 是 在当地有一个 长桌宴是吗？ 长桌宴是一部分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叫做十二道拦门酒，就是当你下车之后呢，想进苗寨之后，有十二张桌子，一个桌子一每张桌子上都摆着酒，你要是 喝完 叫十二道拦门酒， 十二 到第五道的时候，行，喝出去吧。 如果你有酒量。有酒量，你可以每个挑战，没有酒量你就尿悄的， 不是随意， 对，尿悄你就走吧， 不是必须都喝， 对， 不是必须都喝， 根据自己的一个酒量和情谊，基本到了都喝了， 对对对，哎，行，第五道， 张先生您喝过吗？这十二道， 这十二道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另外一种禁酒的方法， 什么样的？ 很美的名字叫高山流水， 哎呦， 高山流水， 什么方式？ 就是。当地的苗族姑娘啊，然后来给你敬酒， 张嘴， 对，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就这个方式啊。 我看到那个图片过， 没错，就是一个就是一边唱歌啊，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喝酒 啊， 哇，真的是， 很热情。 当时人家很照顾我，人家只派出三个苗族姑娘跟我敬酒， 天哪， 就是每个姑娘都拿个酒碗，第一个姑娘的酒呢倒到第二个姑娘酒碗里面啊，依次啊一二三，然后你作为一个。 来自远方最尊贵的 客人、 啊、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 喝， 张开嘴，然后就 倒进去， 然后姑娘开始唱歌、嗯、啊，歌不停酒不停，歌不停酒不停， 哦、 啊，叫高山流水。 那个酒啊，高粱 酒，米酒， 米酒， 米酒， 米酒有点酸甜。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喝酒的人说我喝不了了，哦、那怎么办呢？会示意他说，哈哈，停。 会有这个， 可以示意， 实在 示意 不了， 可以示意、 哦， 对，可以示意。但是很多这个男人的酒量不错，他们都愿意多尝试一下。 是的，是的， 尝试一下， 就 是、 就一碗嘛。 当地的生活就是这样哈，有非常多苗寨的一个气质。如果你要真正融入的话，这关你得适应。 很热情， 对，你得去，你别拒人千里之外，人姑娘都开始跳舞了，你嘴还没张呢，你是不是？ 对，那样不好。 对的， 你看 这 是。当年很照顾我了，只派出三个选手。 正常的是多少？ 正常的是还有33个人、66个人和99个人在高山流水。 我的天哪！ 啊，非常壮阔呀、啊！我觉得可以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那等会儿啊，我抑制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了。 啊，周图酒量还可以啊。 这个大新你好哈，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运行力的这个天使李平江哈， 是 啊，快60了。然后 老天使， 我头发都不多了。我告诉你，就说这那么多姑娘，她那个那怎么去？那个阵势也太吓人了，那整个人又不会喝倒吗？那不会，那不是 那假如 不尽兴吗？那不是 对呀、 啊，对吧？ 喝倒了就尽兴了。 哦，那33， 那一口饭还没吃你。 对呀、啊，喝倒了就没就尽兴了。 酸汤鱼的汤一口都没喝。 那其实他们有很多当地的吃食，除了酒的文化、饮食文化，刚才到时候长桌宴、他们那个菜一道一道的很丰富的，对不对？ 对。 基本都没到那关都没了。 第五道就哎行了，已经下去了。 您尝过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吗？苗寨？ 其实有很多美食， 没吃没到那步。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酸汤鱼了。 啊，酸汤鱼那个味，因为我们在北京有很多什么婆婆啊什么那种，对不对？ 也有贵州菜馆， 对， 也有贵州菜馆。 那个味道是有西红柿、番茄，肯定是 有 的， 有 对 啊、 哦。 他基本上来讲还是去他当地是最正宗的， 对。 因为他进了北京之后，他口味会做 改良， 有改良。 鱼的种类有没有鲶鱼、边疆鱼、草鱼？那边是什么鱼为主呢？那边这个贵州那边的酸汤鱼， 我觉得那都有。 都有 哦，但一般草鱼比较多， 草鱼比较多 ，然后也会有类似于像这个江团那种， 对， 就是有刺儿多的，有刺儿少的， 是的， 对， 刺儿少的， 对，但是都是那种大鱼， 对， 稍微大一点。 海里还有一个鱼叫做青椒鱼， 青椒鱼。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把这个很辣的青椒剁碎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看的辣椒是红色的嘛， 是的， 它是青色的青辣椒，然后剁碎了跟鱼一块炖，非常辣。越辣，然后喝啤酒，然后 越香， 但是越香，然后越辣，然后越喝啤酒。 看到了德新先生的表情、 哎，对，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非常刺激， 回味无穷的感觉， 对， 恶性循环的，打引号的， 啊，对，打引号的恶性循环，就是你吃辣椒，人吃辣椒是这样，会上瘾的， 爽 越辣越想吃，你停不下来。 对 啊，就好像去重庆吃他那个九宫格火锅一样， 对， 他的蘸料就是油和大蒜， 对， 喝碗的话，喝啤酒，他们喝啤酒。重庆吃火锅喝啤酒都是使碗喝， 哦、 不是使杯子，就是碗，往我碗里倒然后喝，哎，就感觉有点那种大口， 吃肉大口喝酒， 对，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感觉， 对，一片祥和，江湖一派和谐那种感觉， 是的， 对， 特别棒， 主要是辣的， 棒，主要是辣的，嘶哈的， 对， 哎，刚才一说苗寨啊，真是，哎呀，挺有意思哈、啊，真的去体会体会。问一下我们的张先生，如果在苗寨的话，我们普通的游客适合去？待几天呢？大概这个行程就只是苗寨这样一个主题的话，几天？ 如果 喝了醒酒醒一天两天吧。 对，简单的话其实有这个两天就够了。 两天啊？ 对， 嗯、 因为就是基本上晚上就是各种的吃跟喝， 吃喝嘛。 然后那个白天的话呢，就是 看看苗寨。 白天是看白天的苗寨， 哦、 晚上是等所有灯光打亮之后呢，看它夜晚的这种 真好看 啊、所谓叫这个万家灯火这种感觉的那个苗寨、啊。然后就可以再去贵州的其他的那好地方去看了。 对， 因为就是在夏天来讲，整个贵州也都是很 凉爽、 很凉爽的啊。 哦、 包括、 哦、 包括 原来老以为贵阳可热了，并不是。 对，其实并不是。 贵州到了夏天在25度左右。 哎呦， 23到25度， 调的不用塞的， 非常凉爽，非常凉爽， 很舒适， 非常凉爽。 哦， 现在好像是我感觉只有北京这么热吧？ 北京很热的， 对， 就看因为大家都有 中国还有那个几大火炉呢， 对 呀， 武汉、济南、南京， 我觉得北京快跻身第五大火炉了， 是很热很热， 包括那个南昌也很热 啊，南昌也 南昌， 对， 天津、河北都很热的，河北省很多的城市都很热，没办法， 怎么办呢？ 酷暑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水，还有降温，别中暑啊。 对， 这地方都是可以。 防暑降温的好地方，刚东营也算，刚这个什么、嗯、贵州也是， 贵州也是， 对对 对， 没错。 有没有南方的推荐城市？嗯、刚才算是南方，嗯、更南方一点， 这是西南的， 广东那边呢？广州那有没有那种 类似的？可以啊，可以啊。广东的话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肇庆，广东肇庆 哦。 它是一个这个地级市，离广州很近，离广州很近，跟广西是这个接壤啊、接壤，实际上就是很多人啊、都不知道肇庆， 对， 但是很多人 以为是北方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知道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砚的话就是中国有这个四大名砚嘛，四大名砚之首就是叫端砚，端砚实际上就是肇庆出产的， 那很有文化气质的城市了。 对， 为啥呢？ 底蕴。 为啥 呢？为啥呢？ 因为肇庆古称端州，所以它生产的砚台叫端砚啊，是中国四大名砚之首。 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 对，也有很多的庙吧，祖庙啊，那种马祖庙很多是吧？那个地方。 嗯，马祖庙那个南方只要是有海港那 都会有。 对对，对，青岛也有那个马祖庙。 是。 对。 肇庆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因为我去过广州，广州花城漂亮。肇庆 是。 对呀，肇庆呢什么感觉？ 肇庆如果从城市角度来讲，就是它现在也分成它的这个老城区和这个新城区啊。这新城区相对来讲就是道路宽阔，然后各种这个高楼大厦，对吧？其实从肇庆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实际上还是比较喜欢找一些有文化的地方去看一看。 嗯，是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端砚啊， 嗯， 就是在当地有一个村子叫白石村。 白石村 啊，白石村的话是以专门雕刻砚台为主的这样一个村子。 嗯 啊，整个 砚台的雕刻细致的部分都出来了。 对啊，因为你看，实际上它的价值取决于第一是本身的石材， 哦， 第二就是它雕刻的这个雕工。啊，就是你雕的是不是这个工艺精良？哎，有创意。 哎，我那个年代呀，真的是就是草书、楷书、行书都练呀，那砚台呀什么的哈。我问一下，像那个砚台贵不贵啊，老张？ 老张， 你这真是你 就是 小张 啊。 老张是可以的 啊，老张是可以， 因为朋友们不管岁数比我大， 都叫老张， 都叫我老张， 亲切的称呼嘛，对。 没问题，没问题。 大概多少钱那个？贵的话。 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它砚台呢，实际上它自古以来它就在出产， 嗯， 那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它毕竟它就跟石油一样哈，它最后它都有它的这个材料枯竭的一天， 嗯， 所以说在之前的话呢，就是之前的就是所谓这个叫做这个老坑，就是就是挖砚台，它是由那个砚石嘛，就是产砚石的叫老坑， 嗯， 老坑的话之前它有三个老坑。有三个老坑，一个是老坑、麻子坑和坑仔岩。 哎呦！ 但是这三个所谓的老坑，基本上都已经封闭多年。 哦， 那 没有料了。 有料 啊，有料， 但都是之前被挖出来存放在各家各户的。 哦， 新的老坑已经没有了，因为、 哦、 因为它其中有一种砚台的话，它需要到水下去采，水下要采个通道， 哦、 人要钻进去走、 哦 那很危险，万一要塌方， 对， 所以说呢，就是政府从安全角度考虑来讲，就基本上那老坑都封闭了， 保护起来、 嗯，所以说老坑的砚台就很贵。一般我们普通百姓能接受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便宜的有。这个300、500、800、1500， 嗯， 还有，当然了，如果是这个用料老坑料，更加名贵，大师所雕，可能价格上万、十几万，甚至更高的也都有。 我的天哪！ 笔墨纸砚真的是 对这个不光是材料贵，而且 工艺很重要， 对， 很重要。因为可能它一样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什么这个根雕一样，它还取决于它的创意。 是的， 就是因为本身它石头，你看它的纹理， 对 啊，那比如说那可能有一种，它可能上面呢就有很多那种星星点点，那你把它给雕出来之后的话， 漫天繁星， 哎对，如果雕成那样一种砚台。那马上价值就上来了啊！ 哎呀，价值连城。 就是有创新和创业嘛，因为砚台其实很有古朴的气质哈。比如说，有时候就是一般是像花呀、草啊、花鸟人物为主。 对，人物 对，雕个虎头。 对，我就想问，现在的 啥是吧？ 对，雕虎头。 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个 老 鼠 人气。给我个图片。问一下，现在的创新的砚台会有什么样的图案呢？就是现代的砚台，还是以前还是老？ 其实现在来讲，因为毕竟是砚台，它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嘛， 是， 所以说呢， 还是以为主， 还是以一些传统的图案为主啊。比如说我这次也是带了这个几方砚台啊，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方叫做彩云追月， 彩云追月， 它实际上就是它还有个那名字叫做浮在眼前， 真好， 就是既有彩云的云纹， 对， 然后还有个月亮，还有一只蝙蝠。啊，蝙蝠在古代意味着福嘛， 是的， 福到平安， 福到福到。 对，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是类似于像山水画的在砚台上的展现，比如说它会有这个梅兰竹菊呀，会有这些这个文人墨客呀。然后是在有一些这个自然山水，然后是 还是它原本的样子，我觉得挺好的。 对对，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传统。 是的， 因为就是像砚的这个东西呢，我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想，它能不能创新呢？比如说小猪佩奇这么火， 啊，对呀， 所以说就有了 老艺人， 就有了小猪佩奇游春杯，就是喝茶的茶杯上面印个小猪佩奇骑个自行车，叫小猪佩奇 游春 杯。 哦。 这个东西如果是放到砚台上，很显然就不合适，因为它不庄重， 对对， 不庄重， 太跳了， 太跳了，太跳了。 你还是得分什么样的东西，是吧？ 是吧？对对对。其实 小猪佩奇再火，它也不能放在砚台， 上不了砚台啊。对，它只是休闲快乐的一个符号啊。那肇庆这个地方，因为广州呢漂亮，吃的也很好，因为广州有饮食文化很棒啊。肇庆菜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是一样 的， 对。 哇，好棒！ 基本上粤菜还都是以这种清淡口味为主 哦。 作为我们北方人，有点就觉得口味有点淡。 可是说实话，我觉得粤菜其实是很油腻的一种。 也对，有很多，对， 油也挺大。 早茶文化， 早茶，对对， 但是很好吃。 九点钟一直喝到下午，吃到下午四点钟， 真好。 对，早茶， 丰盛，就是用一个 早茶，再吃个下午茶，基本上 一天就饱了， 一天饭就全解决了， 对，五千卡路里， 对，全解决了，对。 那有没有就是夜市的文化？因为我那次去广州去得很匆忙，没有在夜市逛。一般在南方的城市，这种城市也会有夜市吗？就像北方的小城一样？ 夜市是有的。夜市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广西的这个玉林。 哦，广西 玉林市啊，玉林的话呢，相信朋友们很熟悉了，就是因为曾经有段时间因为狗肉荔枝节， 是的， 被这个爱狗人士痛骂， 是的。 包括今年举办之后呢，这个爱狗人士也去贴了横幅。但实际上来讲，作为他这个玉林来讲的话呢，就是玉林当地人的夜生活非常丰富。从天黑开始 就开始， 那么就是各种路边的排档 起来了， 然后一直到差不多，据当地人讲，可能能至少能到两三点钟， 也就从七点到两点。 哎，对对。而且就是你看，那后来你作为我来讲也是，哎呀，说实话，我现在就是以前我是吃狗肉的，但后来我现在也不吃了， 是吧？ 但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应该辩证看，因为现在就是不光玉林吃狗肉，广州很多地方都吃。 是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 朝鲜，朝鲜族。 对 对，这个东西你要分开看，就是民族文化和这个其他的是不一样的。 夜市文化当中，除了饮食的部分，有没有小卖部表演会有吗？广州。 这个我倒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说没有看到。对，然后就是实际上除了这个，在玉林的话， 其实广西烧烤挺多的。 烧烤， 对， 柠檬鸡， 他的那儿 柠檬鸭。 柠檬鸭，还有他的那个烤串儿， 对对对， 他们当地的那个烧烤做的还不错。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每次去国内的城市哈，真的入住到他们城市当中，就是当地人的居住的环境，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才是这个城市应该有的样子。谈话当中、饮食结构里、喝的啤酒里，都透露这个城市的文化和节奏感、 气质， 这个很有意思的。对对对 对，你看我这一次也是，然后朋友呢请我吃饭，然后这个包括海鲜粥。 海鲜粥，对， 海鲜粥 好喝， 这应该是在广东那一块 吧，潮汕很好吃， 然后当地有这个叫这个牛杂，然后西洋鸭， 哎呀，牛杂得吃， 牛杂 无敌好吃， 对，还有，哎，我记得去广东的时候，然后吃他们有一个叫做波波贝的东西，就拿那个蛤蜊。贝壳 啊，牡蛎 煮，对，煮的那个火锅，哇，超级好吃，再往里面下牛肉，你想海鲜的汤煮出来的牛肉，再蘸上那个料，哇，无敌了。 对，而且是 你说的乐曲都挺了。 这段时间的话呢，其实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 荔枝 对吧？那荔枝我们知道啊，杜牧说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我这是荔枝来的。 对对对，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是吧？路边的大排档，然后呢，一边吃着妃子笑的荔枝，一边喝着哈啤。 哇，哈啤运过去了。 对， 感觉这个生活非常的 很穿越，也很幸福。 对，真的就是现在， 对， 就是各种物流啊、交通啊、科技啊都特别的发达。天南海北，不管你想吃什么，都可以手到擒来。 就是 对， 接壤，对，接壤连接变得越来越容易。重要的什么？重要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好好的生活和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 这个很重要。 没错， 健康的享受快乐的生活， 没错， 对吧？旅行是其中一个犒劳我们的方式了， 对 不对啊？你发现以前啊。几千公里的地方， 对， 现在呢几个小时就到了，我觉得这个幸福感提升的很快。 是的， 现在是交通版图的改变，改变了这个旅游版图。 嗯， 以我们北京为例，以前我们那周边游只是开车、自驾车，比如方圆那个300公里，车程3个小时以内叫周边游。现在呢，我们4个小时，高铁4个小时，4-5个小时，我 能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山东啊，甚至我们杭州 1000公里 啊，对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把原来只有是长途，就变成我们那个周边游，高铁周边游，高铁周末游。 它那个辐射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 周末坐了趟高铁，服务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大家 怎么样感觉？ 大家的意识也越来越提高，整个车厢呢也非常安静。 对， 我觉得真是越来越棒啊，速度也很快。哦，希望大家就是利用好现有的所有为我们生活提供便利的一些设施， 对 啊，去心里想要去的地方感受哈。 是的， 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7、8月孩子们的时候来了哈。爸妈们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说过了，要提醒安全意识的注入。 没错， 小孩子还是小孩子，他在美景的时候呢，容易激动，容易兴奋， 对， 一跑 安全第一， 对， 安全第一。 但是父母就要多多关照一下了。 嗯，谢谢我们今天的德金先生的分享哈，有很多 谢谢 先生时间的原因哈，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哈。 是， 好的好的， 全中国基本都去完了，我觉得。 对呀， 努力努力， 对不对？ 努力努力 努力， 还有西南的。大好河山， 是的，是的。希望各位呢，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有一个好心情。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